攻读《列王纪下》第十一章。阿哈奇雅的母亲阿塔里亚见自己的儿子已死，便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。但约兰王的女儿阿哈奇雅的姊妹约瑟巴，将阿哈奇雅的儿子约阿士从被杀的王太子中偷了出来，把他和他的奶妈安置在寝室内藏了起来，没有让阿塔里亚看见，这样才没有被杀。约阿士和他的奶妈在上主的殿内隐藏了六年，当时由阿塔里亚主持国政。第七年，约雅达派人将众百夫长、加利人队长和卫队长招来，领进上主的殿，与他们立约，在上主殿内起誓，然后引君王的儿子出来与他们相见，同时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应这样行事，在安息日进宫值班的三分之一要照例守卫王宫，另三分之一守卫苏尔门，另三分之一把守守卫者的后门，仍照旧值班守卫圣殿。在安息日从上主殿内下班的两队仍应在上主的殿内戒备，个人要手里拿着武器环绕君王，擅入防线的即将他杀死，君王出入时你们要紧随不离。百夫长就按照司祭约雅达所吩咐的一切去行，各自带领在安息日值班和在安息日下班的士兵来见司祭约雅达。司祭便将上主殿内属达卫王的刀枪和盾牌交给了众百夫长，卫兵每人手持武器，自殿右至殿左，面对祭坛和圣殿，环立在君王四周，然后引出太子来给他加冕，将约书交给他，立他为王，给他复由，在场民众都鼓掌欢呼，君王万岁。阿塔里亚一听见民众叫喊，就进上主的殿到民众前，他一看见君王照仪式站在高台上，官长和吹号角的都站在君王两旁，所有当地人民欢乐吹号。阿塔里亚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喊叫说，反了反了。约雅达司祭即吩咐带领军队的众百夫长说，将他从行列中赶出去，凡跟随他的都用刀杀死。原来司祭曾吩咐说，不可在上主的殿内杀他，于是众人抓住他，当他由马门进入王宫时就地将他杀了。此后约雅达使君王和人民与上主立约，做上主的人民，又使君王与人民立约，然后所有当地人民都到巴尔庙去，将庙拆毁，将祭坛推翻，将神像完全打碎，在祭坛前斩了巴尔的司祭马堂。司祭约雅达又调派士兵把守上主的殿，以后率领众百夫长、加离人、卫兵和所有当地人民，请君王从上主的殿下来，经卫兵们进入王宫，请他坐在王位上。全国人民都欢乐喜庆，京城也很平静。至于阿塔里亚，已在王宫死在刀下。